弟兄们平安，今天是父亲节，首先祝在座的父亲节日快乐。我们感谢神，父亲节呢好像是没有母亲节那么隆重，是吧？有这个感觉吧，哈。一说母亲节了，哎呀，大家都高兴，父亲节马马虎虎，哈。其实作为父亲来说啊，儿女父亲对儿女是啊非常的爱，是真挚的，对吧？父亲对儿女的爱是既深沉既深邃啊，又非常的宽广啊。我说的是大多数的父亲，也有不负责任的父亲，对吧？有人写这个有关于父亲的时候，就写到父爱和母爱的时候，说母爱如水，父爱如什么山呢？啊，哎，山水画出来了啊。水怎么样啊？水是潺潺细流，啊，无微不至啊，是吧？你哪个地方有空隙，这个水都钻进去了啊。但是山呢，巍峨壮观啊，严肃啊，好像这个可望不可及一样，是吧？这是山，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水啊。山怎么样啊？水啊，哎，水在响声啊，一流哗哗哗哗啦哗啦哗啦，哎，就在耳边啊，细细的流入儿女的心中。哎呀，母爱非常的细腻，是吧？哎，那父爱呢？高山巍峨，不说话，是吧？啊，沉默寡言，哎。让人感觉到什么？父爱在那儿，哎，真是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哎，好像是，哎，很厉害，看起来是吧？父亲非常的啊，所以有人说父爱苦涩、严肃啊，难懂不可及。哎，有的时候呢，孩子们就误解父亲呢，有人是吧？哎，经常误解父亲。误解母亲的也有，但是你数一数，平均起来还是误解父亲的多啊。实际上父亲的爱是既真挚又宽广的。那父爱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大家想一想，父爱的表现是什么？哎，最正常的表现是言传身教，对吧？哎，你说完你自己要做到，你不如看电视啊。哎，你在这看电视看没完是吧？你不让他看电视啊，那不行，要言传身教啊，不准抽烟啊，你自己在偷偷抽烟那就不对啊。所以父亲的爱是难以啊这个用言语来表达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父爱是这样，在圣经当中啊，常常把神比作什么？父亲还是母亲啊？父亲啊，常常把神的比作父亲啊。我们说，我们把神称作天父啊，天父上帝，然后父神啊啊。所以，我们的天父上帝其实呢，也是经常被人误解的，对吧？哎，也是这样啊，经常被人误解啊。你看一看历史历代以来，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啊，也误解了天父上帝的爱，甚至是违背了神的爱。你比如说，咱就拿最简单的例子，像上帝的拣选的子民，我自己亲自拣选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，经常误解上帝，对吧？哎，误解上帝从古至今啊，你去看二战的电影，你知道很多啊，他们写这个这些作家呢写作的这些东西，他演出来的其实很少。你看他们的作品，他们对于父神呢误解很多。古时我的父亲，我的父神带领我们叱咤风云，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，带领我们这个所向披靡，对吧？但是怎么到了啊？后来以后让我们被掳还不说呢，哎，还没有归回之前就来了一个一战，又来了二战，这其实呢都是 针对这个犹太人，对吧？哎，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就误解他的父亲了。其实当今世界呢也是这样，很多神的儿女基督徒也是容易误解。其实我们的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难以测量的，他的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他的爱是无法测度的啊！神的又一个名字就是他就是爱啊！所以呢不是什么凶恶的，也不是什么让人看见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不是啊？那你说父神的爱到底有多深呢？到底有多宽多广啊？长阔高深是如何来衡量的呢？父爱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的？为什么圣经把父神啊，把这个我们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称作父亲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父神的爱是如何向他的儿女表达的呢？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何等父爱 ，What great love the Father has。我们先请基督做一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满心的感谢、赞美、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你的恩、你的爱是如此的浩大，你拯救了我们，不但拯救了我们，而且称我们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何等的高贵的地位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到自己的不配，认识到自己的骄傲，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尘土，但是我们却是那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倒空我们，求你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认识这位父亲，天天在呼召我们，呼唤我们回头。求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带领，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。恳求圣灵祝福以下的光阴，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光，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，阿们。第一点，父爱深邃及深广。 Father's love is deep and wide。 弟兄姐妹，在圣经当中啊，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把父亲的角色啊，比作谁呀？比作上帝啊，父亲的角色在地上就是上帝的代表啊，也就是说父亲在家中应当是代表上帝啊，父亲承担的教育的责任，父亲给儿女的祝福代表上帝的祝福，父亲给儿女啊的教导代表圣经的教导啊。你比如说像挪亚给儿女的祝福，亚伯拉罕给儿女的祝福，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的祝福，还有呢啊，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等等等等，大家想一想，都什么准确无误的应验在他们身上。今天为什么中东有如此大的惨烈的战争啊？中东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就是亲兄弟呀，亲兄弟打来打去打了几千年还在打，为什么？哎，因为他在母腹的时候就开始打，对吧？两个人打来打去差点把他妈妈给折腾死，是吧？哎，他妈说：“哟，我这活着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这里边有肚子里边有两个国，两个国互相打仗，互相的打来打去啊，啊，打来打去，打到今天还在打呢，是吧？亲兄弟呀，啊，为什么？ 因为当时父亲有什么？有祝福，有预言在先。雅各把以扫的祝福给偷了去了，啊，其实不是他偷的，是什么？是神本来就是给他预备的，但是他用一个不光彩的一个方法把这个夺了去了。那么他的哥哥以扫一看，哟，祝福应该给长子，怎么让次子给拿走了呢？他就哭。父亲说，我已经祝福已经完了，我不能改啊。他，你就有一样祝福吗？你再给我点吧什么的呢？啊，他父亲说什么？等你强壮的时候，你从你兄弟挣脱他的锁链。闹半天，他把他给锁起来了啊、嗯。所以，今天呢，中东，你去研究一下中东的历史战争，正应验了当时父亲的预言啊。所以，父亲的祝福代表上帝的祝福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父亲不但是啊，让我们看见他的祝福，实际上是父亲的啊权威，父亲的爱，父亲的所有的表现其实都代表着神啊。反过来说啊，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见很多的地方啊，是什么？把上帝的爱比作什么？父亲的爱，反过来了啊！就像约翰福音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啊，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：“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世人为什么不认识我们呀？”是因为没有认识神啊。那么约翰把上帝啊称作父亲啊，而凡相信上帝的人就是他的儿女啊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们不能轻忽这么大的救恩啊，神的儿女啊真是有福啊啊。那么神的儿女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必须要做得像他的儿女啊。那么儿女从父亲得到的是什么？是无法形容的爱啊！就像世人一样，世人说啊，父亲的爱如高山，他没法表达了。其实呢，哎，我们就更加理解了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圣经在那作证，所以我们知道父亲给我们的爱，神给我们的爱是无法形容的啊！但在现实生活当中，父爱往往被他的这个威严的一面给遮盖了啊！我一看见我的父亲，我就害怕，对吧？哎，其实呢，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，看见了啊，很多人呢，很多人后来又不信了啊！为什么不信了呢？我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因为我看见。”这个神呐、啊，不如佛教那个神友善，凶神恶煞，哎呀，太凶了啊！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圣经，就是原因。你问为什么？回答是旧约圣经的神是凶神恶煞，新约圣经的神我喜欢，为什么？替人去死，是吧？这何多好啊！所以呢，我喜欢新约的神。其实呢，新约的神、旧约的神。就是同样的一位神，是亘古不变的神啊，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到永远，他都是不改变的啊。这位神是什么？他的属性就叫爱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的慈爱是广大无比的，是深邃广博的，是无穷无尽的啊。神就是那，但是呢，我们，你说神既然是爱，那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另一面呢？非常的凶残，毫无怜悯之心。尤其是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他让什么，哎，杀尽 所有的人，对吧？片甲不留啊！哎，把这个什么婴儿没有犯过罪啊，也给杀掉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大家看读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要把他们连大带小，甚至吃奶的婴儿都给他什么全部消灭掉啊，全然灭绝。那么这怎么来解释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解释之前呢，他已经得出结论了。他得出什么结论？他说，旧约中的神是愤怒的神，就知道发火啊；新约中的神是慈爱的神啊。你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都没事，是吧？你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老老实实上就死了。这种神我喜欢啊。所以呢，这说明他们不了解全部圣经，更不明白神的属性。我们知道圣经是神通过不同的历史时期、不同的历史事件啊，来什么？通过人们的这个，就是跟上帝、跟人的关系的发展啊。我再说一遍哈，圣经是在上帝不同的时期，通过不同的事件，上帝和人不同的历史的发展，然后呢，逐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是谁，他的属性是什么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，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他将来要做什么啊？这是圣经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。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当中，神在向罪人发出愤怒的同时，你会发现他是贯穿始终的显现出他的慈爱啊。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，旧约圣经啊描述起来，整本旧约圣经描述总结出一句话的话呢，那么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慈爱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啊。这是一句话啊。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在旧约当中啊，你会总结出来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恩典的神。这是一句话来总结旧约的神。你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，都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，就是说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把神的慈爱与怜悯就更加清楚的看见了，对吧？哎，显明给我们。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十六节，什么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旧约中我们看到的神是对待以色列人像什么呢？你看一下，哎，就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带领他的孩子们一样，对吧？哎，他永远不丢弃他们，虽然他们背叛他，但是他总是不丢弃他们，对吧？总是发完怒，然后再打完了再缠裹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固执己见、背逆神、犯罪作恶的时候啊，当他们开始拜偶像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什么惩罚他们。惩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他们悔改啊。所以他们一旦从敬拜偶像、从罪恶当中悔改，神就马上拯救他们。其实呢，到了新约时代，神对待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一样一样的啊。你希伯来书啊六章第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说这个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什么管教，是吧？有鞭打，所收纳的儿子，对吧？哎，鞭打收纳的儿子哈，先鞭打再收纳哈。你去分析分析也挺厉害的哈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的愤怒的神啊，和愤怒和审判落在不肯悔改的人身上。同样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在新约当中看见什么？就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啊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啊，这个 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对吧？哎，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啊，罗马书啊不是五章八节是另外那个一章十八节啊，第一章啊，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神的惩罚啊，对罪的惩罚，然后的话呢，哎，神的缠果啊。所以你仔细研读新约圣经，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啊，你会一个惊人的发现，耶稣基督啊啊，谈论天堂多呢还是谈论地狱多？谈论地狱比谈论天堂还多。为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来警告我们，来警告我们啊。所以呢，很显然在旧约中，上帝跟在新约当中啊是没有不一样的啊。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啊，这是他的基本属性啊，这是他的基本属性啊。所以呢，圣经一共有多少卷来着？啊，66卷啊，66卷。那么这66卷书啊，我们知道它一共有3种语言写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是分布在3大洲写完的啊。那有前后呢，经过了1500多年，然后是啊，在这个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时代，人都不认识，互相不认识啊，写出来的啊。这一共有啊40多位作者写出来的这一本书啊。那么，但是整本圣经浑然一体，整本圣经前后呼应，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呢？啊，前后呼应，我们看见就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一位有怜悯的神，一位圣洁公义的神，啊，这是他的主线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些啊，这位神呢，他怎么来对待各种各样的人，这是圣经。所以有人把圣经描绘成神对人的爱的书信，我再说一遍哈，有人就把圣经啊描绘成神对人的爱的书信啊，这个爱是真挚的爱，这个爱呢是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的，这个爱也是在圣经里面随处可以看见的，对吧？哎，说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整本圣经让我们它的主题是什么？整本圣经的在读的时候，到底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呢？啊，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主要就是说呢，来看我们所信的神，这位看不见的神，他到底他的性情是怎样的，对吧？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？这是我们要抓住的。到底你在读圣经，你发现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啊，你说我们知道，我们呼叫他为阿巴父，啊，他是父亲啊。那么这位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呢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慈爱的父亲呢，还是毫无责任感的凶残凶暴的父亲呢？所以你仔细的阅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这位天上的父亲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父亲啊，是一位整天呼召人民到他面前啊，呼召他的人民干什么？同他恢复一个特殊的关系的神啊，天天的呼召我们啊，你来吧我的孩子，你和我再恢复正常的关系。当初我们在花园里边漫步的时候，一边漫步一边聊天啊，那个情形呢，几千年已经过去了，回来吧，再回到我的怀中啊。这是上帝，这位上帝是这样的，你要聆听他的声音，你要默想他的慈爱，你才知道哇，原来这里边深不可测，原来这里边是如此之美，如此之喜乐，如此之平安， 让我们心中非常的踏实。所以说他天天的呼召我们进入到同他的特殊的关系当中，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，或者说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听到这个声音，就错过了许许多多的祝福。只有少数人听见了，他不但听见了还看到了啊，而且他们得到了特别的启示和祝福。先知以赛亚就是这种人啊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先知以赛亚听到了神的呼召以后呢，他转达上帝的话，说神说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。人行神不喜悦的，行不善的道，但是神还天天的呼召他们，是吧？回来吧，回来吧。那你说神那么大的能力，他还用呼召吗？一抓个抓回来不行了吗？那有什么强扭的瓜甜吗？不甜。就像你说我看中了一个人啊，我非得娶她为太太，或者我非得嫁她啊，不行啊，我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看上她了。人家不喜欢你，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是吧？这叫强扭的瓜不甜，对吧？上帝也是这样。上帝在雅歌歌中之歌那本书里边说啊，你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，等他什么自己情愿啊。你见到我的这个什么良人了吗？啊，找你娘人干什么？他刚才叩门的时候呢，我有点懒，我晚了一点给他开门啊。他站了一会儿的话呢，我说我已经睡着了，我已经洗完脚上床了，你让我再给你开门啊。然后呢，我那个给他开门的手上滴下了魔药啊，就是非常苦啊，就是我给你开门这么冷天啊，慢慢悠悠的等他一掰一把门一开开，他的良人已经不见了。赶紧穿上衣服，穿山越岭，穿过胡同，穿过大街，说你见到我的良人了没？告诉我一声啊！人家耻笑他说：“你的良人比我们良人有什么长处啊？你怎么这样来吩咐我是吧？啊，那我的良人是吗？哎，白而且红啊！哎，所以当神叩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迟延。”啊，马上给他开门，不然的话他会走的啊。所以呢，良人说你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他，你不要去告诉他什么，等他什么自己情愿。上帝给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说全本圣经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雅歌书，歌中之歌。不是说我喜欢浪漫哈，也不是说我喜欢什么，那个不是一个爱情书。我在我看来，那是我和上帝之间最美好的关系，是吧？你在读的时候，你用这种方法来读啊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回头之路啊。回头之路是什么？就像圣经所说，不是我们愿意回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是什么？神先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呀。所以呢，在旧约中，神让我们通过献祭赎罪，但是这个祭的制度是暂时的啊，是一个预表，那预表基督的。啊，预表基督再来。所以现在有人说为什么不献祭了，基督已经来了，预言预表已经结束了。正像有人说啊，你怎么啊，以色列人要建这个礼拜堂，要重建这个圣殿啊，你怎么说这啊没有意思呢啊。我说为什么没意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圣殿已经来了，圣殿现在不是那里了，圣殿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。你上耶路撒冷去，你上一百遍也没用啊。但是呢，我很想去，为什么？我们都很想去， 因为我们从小就研读圣经啊，看看这个圣地到底是什么样啊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骆驼穿过针的眼到底从哪穿呢？那个针什么样啊，是吧？啊，那个针呢，不是这个针，它有个针门啊。这个针门的话，每次往里进的时候，这尤其晚上门一关了，那个城墙城门一关，那么他那个要再进来的话，从那针门进的时候呢，人可以啊、过来又进来，但是骆驼的话，你骆驼比人高吧？比人又高又大，它上面还有俩啊柱子是吧？它进的时候呢，弄了以后呢，使劲往里塞，把它的胃，它两边两个是胃啊，是吧？把它给弄一下，塞过去。费很大劲，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儿，是不是？不是说咱那个骆驼穿过咱那个啊穿线那个针儿啊，那还了得是吧？人都这人也穿不过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救赎人类的罪做了真正替罪的羔羊。所以旧约当中应许的救主，在新约当中出现了，表明了神的爱，表明了神的荣耀啊，是通过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不见这位上帝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亲自来给我们表明了，他就是神啊，他把握神的属性，把神的一切的美善都我们表明出来了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，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都是要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再说一遍，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，有一个目的，目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什么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哈、啊、说，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，都是一位神在讲话。神说什么？神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这是神给我们说话，旧约新约都是这样。神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 I have loved you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，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， I have drawn you with unfailing kindness。 神的爱是永远的，神把我们叫回来，不是说打，也不是说抓，是什么？用慈爱来吸引我们。父神的爱是永恒不变的，父神的爱一定是要延续到、延伸到他所爱的对象身上。他的爱的对象是谁呢？就是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孩子如此之爱？啊，对于自己的孩子，愿意把自己的家产让他这个继承，对吧？哎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影子，对吧？上帝就是这样啊，说只要我们不抵挡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会被他的慈爱所吸引，来归向他。所以神的爱长阔高深，无法测度，只要我们仰望，只要我们祈求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。啊，要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，有一个决策啊，有个方法啊，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数一数，你祷告啊，是不是蒙神的垂听啊？你祷告的经历是什么啊？你蒙神垂听的经历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垂听？神垂听就说明你理解他的心意，对吧？你理解他的心意啊，你就说明你见到神了，要亲自遇见神。要想遇见神，怎么才能遇见神呢？啊？怎么才能遇见神？嗯？做梦不是啊？ 怎么才能遇见神呢？嗯，怎么才遇见神啊？两个字，嘿嘿，两个字，清心啊！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什么，必得见神呐、啊！我们要清心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好的要想祷告蒙神垂听，就要遇见神；要想遇见神，就要保持清心。只有清心的人才能遇见神，只有遇见了神，神你才会恍然大悟，原来神的爱是如此的深邃广博，无法测度啊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是第一点，父爱深邃极深广。第二点，主爱，主为我死，爱无量啊。The Lord loved me and died for me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神向我们显明的最大的慈爱是什么呢？神向我们最显明的最大的慈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哎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不惜一切代价，最大的代价就是把他的儿子独生子，对吧，拆派下来来替我们死，担待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因罪而造成的死，使我们获得重生，成为无罪的人，得以获得啊这个永远的生命啊。这就是神向我们显明最大的慈爱。所以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神所拯救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，神所拯救的人没有一个还是罪人的，才能够荣耀神，对吧？神所，我再说一遍哈，神所拯救的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，神所拯救的没有一个还是在罪中活着的罪人的，才能够荣耀神啊！所以很难很难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神向我们显明的最大的爱，我们一定要不要轻忽这么大的恩典和慈爱。圣经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希伯来书2:3，2:3，圣经里面是非常严谨的，基督徒的律法是非常的严的啊！我常说新约中的律法要比旧约难得多，真的啊，不像有人讲的连蹦带跳在那儿啊，他就不知道这里边的严肃性和危险性，以及里面的惩罚是什么。保罗都说我要战战兢兢的什么，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，因为你在上帝面前，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，我们是污秽不堪的。所以人为什么不能看见上帝？因为人一看见上帝就吓死了。为什么会死呢？因为他太圣洁，对吧？你在他面前真的是啊，这个创世纪啊，就像这个圣经博物馆里面还演出来一样，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原来非常黑，哗一下一把眼闪一下，那个光只是什么人的眼，那神的时候光是非常厉害的，对吧？哎，你见到了光，我们就感觉太危，就太污秽，然后就死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身上带着基督的血，才能够见这位圣洁的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很多人信主之前犹豫不决，不愿悔改。不愿悔改的原因呢，其实呢就是不愿意离弃罪恶，只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啊，恐怕信主以后就不能再随随便便犯罪了。明明知道信主的人很好，你比如说吧啊，很多人啊不信主的人啊，他愿意到教会去找对象。我就问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愿意找信主的呢？他说信耶稣的人啊好，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哎不能乱来，哎他们呢受约束，所以呢哎这可信，所以说我愿意找信耶稣的。你问他你为什么不信呢？啊我就算了啊，因为我信了以后受很多的约束哈、啊、哎原来国内时候就好多人就是愿意找，你问他愿意找着，我愿意找教会里面信主的啊，尤其是男孩呢愿意找教会里面信主的女孩啊，信耶稣有爱心，信耶稣不乱来，信耶稣的话他对我好，哈哈，那完全对我好、啊、我告诉你，人要悔改。那你说人不知道律法不信耶稣的人怎么才能悔改呢？不知道什么叫罪，其实人这里面有一个奥秘，人只要靠近主，刹那之间他就被圣灵感动，心里面他马上就知道何为罪，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，是吧，责备自己，这里边是微妙的。你不必要之前只知道上帝的律法，你就知道何为罪。只要你靠近这位没有罪的主耶稣啊，然后呢，你就马上就会情不自禁痛哭流涕，然后呢，会情不自禁畏罪畏义畏世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这就是神的奇妙，这就是圣灵的感动的奇妙，这也是重生的表现。所以说知罪认罪悔改信福音得永生，这个过程就是要显明上帝那亘古不变的永恒的爱。谁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，这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贯穿始终的奥秘。这个奥秘的过程是什么呢？这个奥秘的过程就是先有旧约后有新约，先有律法后有恩典，先彰显公义后彰显慈爱。你说反过来不行吗？我说反过来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看为什么不能够先有律法后有恩典，先有这个为什么先有律法后有恩典，为什么不是先有恩典后有律法呢？啊，为什么要先启示公义然后启示慈爱？为什么上帝叫人先认识他是公义的然后才能够认识他是慈爱的？为什么不反过来让我们看一看先是慈爱后是公义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为什么不反过来？为什么不先有新约后有旧约啊？你说我也不明白。你说要先有新约，耶稣先来了，然后的话多少人得救是吧？哈、啊，哎，是吧？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神不先启示慈爱啊，先把救恩给人啊，而是把他的威严的一面、公义的一面、圣洁的一面啊，先启示给人，先赐下律法是吧？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是吗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上帝一定要让人知道他是有威严，他要用他的威严来审判世人，审判世界，他要让人知道人是该死的。所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不死的啊，按着定命什么来着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 定下来的。谁定下来的？上帝定下来的。上帝什么时候定下来的？他没跟我说一声，哎，连这个世界没有之前他就定下来了，是在什么万古以前已经预定好了的计划，却在当今向我们显明了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！我们只知道人是该死的，人是该受刑罚的啊！知道这个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们说没有苦就不知道甜，所以叫忆苦思甜，对吧？在国内时候忆苦思甜，我是吃苦苦在长大的，说说在上面哭开了就哈、啊。我们小时候学那个啊，要这个上思想教育对吧？哈啊，思想教育的哈、啊，这个就要大家就这一课是思想教育，全学校的学生小学生都上电影院，不是看电影啊。一个老太太从农村请来一个老太太，上来就我是吃苦苦菜长大的，那个地主多么坏哈、啊，他自己吃好的，我们就饿着肚子哈、啊，是吧？嗯，其实有些地主也不错，是吧？哈、啊，嗯，忆苦思甜，对吧？你没有，你要反过来说呢？忆甜思苦啊，那谁想是思苦啊？我想受苦，是吧？所以呢？先有死后有生，对吧？先有律法后有恩典，先彰显公义后彰显慈爱，美不美啊？上帝的计划太美了啊，太奇妙了，让人惊叹不已。所以我们在讲父神的爱的时候怎么讲呢？一定要从上帝的公义的角度出发才行啊，才能完美啊！从公义的原理来讲，上帝的慈爱，才能知道这个爱实在是长阔高深，无法衡量的。同样，我们在讲上帝的公义的时候，也要用上帝的慈爱、慈悲之心来讲上帝的公义，这才完美啊！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对吧？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有怒气吗？有。有公义吗？有。短的，转眼之间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们要深深的思考。所以神借着律法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面，干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是所应许的福，因为信耶稣基督归给谁呀？我再说一遍，上帝故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边，干什么呢？就是为的是让他应许的福啊，啊，他应许的福归给谁呀？因为耶稣基督归给谁呀？哎，归给我，归给你，归给那些信耶稣的人。奇妙吧，奇妙！我告诉你，更奇妙的奥秘的，哎，在天上先不透露啊，等到要不上天都知道以后，你就没有惊喜了啊！真的啊，天堂太美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现在任何的人知道一点点万分之一天堂的事情，他一定是拼上全命去相信耶稣的。你要知道，失去这个救恩是多么大的亏损呢、啊？那叫后悔什么莫及呀、啊，悔之晚矣。你说我悔改了，耶稣来的时候我悔改了，我看见你了。耶稣说没门了，我来这次来不是为了救人的，这次来我是什么？审判全地的大法官。所以神借着律法让我们知道他的公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良善。神是赐平安的神，神不是整天高高坐在他那个大宝座上啊，然后呢俯视人在啊打来打去，那什么？那叫皇上斗蛐蛐， 啊，那不是神，那是皇上啊，那是无聊的皇上。上帝不这样，上帝是谁呀？上帝就是说啊，为了拯救他的儿女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事，他是这是这位上帝啊，来他是拯救者。所以呢，一个先看见上帝的威严，以后再明白上帝如何竟然这样的施恩给我们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了，你就不会再随随便便了，你就会战战兢兢地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夫了。这是极大的奥秘啊！有一个啊，布道家啊，这个后来开神学院，在芝加哥，叫什么神学院呢？穆迪啊，穆迪啊，穆迪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人先认识神的威严，然后他会感激神竟然把这样大的恩典赐给他这样不配得的人呀！”啊，这是他说的话啊。马丁路德啊也说过，马丁路德说：“一个人知道神的威严以后，他就会战战兢兢地求神把这个恩典也赐给他，得知道才行啊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、交托他的，直到那日，对吧？谁说的？保罗是吧？所以敬畏耶和华的道理就是在此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由于忽略了这样做啊，以至于会认为好像神把我忘记了，神不会忘记你的啊，神也不会离弃我们。所以在困难当中，在问题当中，在这个试炼当中，在失去一切，比如说工作，失去家庭，失去健康的同时呢，你一定要抓住神的恩典。这位神是慈爱的神，他就是爱，他的恩典是什么？一生之久。你抓住这一点，你就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我所遭遇的一定就是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对吧？所以当我们遭遇这一切的时候，你说这正好非我所思，我不理解，那不理解你就啊默然不语，等候神，神的祝福马上就临到。神一切的让我们遭遇的试炼都是一个化妆的浮皮，对吧？这有首诗歌这样说的啊，都是化妆的浮皮，是吧？哎，会唱这歌吗？是假不会终于谈点，风波不会掩蔽他容脸，我心欢乐因我只有主耶稣同在，此我就胜过的全诗。就这首歌里边，就神给的试炼都是化妆的什么浮披啊，浮披就是浮啊，披着外衣一样啊。这首诗歌呢，好久不唱了，就忘了啊，不知道怎么唱了啊，好多里面的内容。那我们在神面前知道啊，当我们面对试炼、困难、问题来临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逆境、失望，甚至感觉到祷告也不蒙神垂听的时候，啊，我们不要问说：“神啊，你的慈爱在哪里呢？”啊，而是要想到神的慈爱就在这里，啊，他总是在这里与我同在，不过他想给我更大的祝福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爱。极深广啊，我们要思想它，我们要明白它啊，我们要知道神的永恒性啊，我们把握它是慈爱的神啊。所以没有真正的理解到神为我死，这是很大的亏损。你要真正理解神为我死的代价是何等之大，你会感叹不已，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好好的默想神的大爱，才能恍然大悟，原来基督对属他之人的爱是从万古以前，甚至是在时间开始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的啊！这就叫做预定论啊！ 不是说神啊根据是但是是啊亚米念主义，就是神是根据人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而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啊，他什么哎，所以说呢神也是啊根据时代的发展来啊做出他的决策的，这叫神吗？啊，我说这不叫神啊，我说我的神比你的神能力大多了，我的神呢是在时间以外创造时间的神，在他来说万事都已经发展完了啊，他已经预定好了这整个的啊，就像导演拍完节目拍完电影都完事了啊，你就没看过这电影，你说没有，不是啊，所以说神是在时间开始以前就已经预定我们得救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，你说是吧，哎，就把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了，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，我一定要救他啊，对吧，哎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有由衷的喜乐，哦，原来我这么高贵啊，是吧，哎，我原来自己觉得自己太卑微了，他怎么把我也给写进去了呢？是这样啊，这叫不配得啊！这是全是恩典，何等恩典啊！说但愿我们都能够每一天沐浴在父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中，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能够为神而活，荣耀主名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，在父亲节的这一天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殿堂，我们一起来享用你话语中的甘甜，来能够一起主啊向你献上我们最真诚的崇拜。神啊，求你感动我们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父亲，你是慈爱的父亲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所遭受的一切，无论是管教，无论是为义受逼迫，主啊，让我们都能够学功课，能够在你面前知道，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你的恩典要伴随着我们一生一世，直到见一面的日子为止。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，阿门。